致谢。全球许多边缘化社群、原住民及更多社群，将语言视为身份认同以及为人处事的核心。我们深爱也敬重大家，更与大家站在一起。这是社群以有意义的方式保存、活化并扩充这些语言及表达形式，激励我们想象更多元语言及多种的网络环境，让我们能够成为最丰富全面的诸多面向。我们同时也深深感谢所有与我们同样热爱语言的社群、机构、学者以及科技人员，每天都努力让网络环境如我们的真实世界般拥有多元语言。致我们诸多贡献者、译者以及世界各地的社群，特别是那些加入我们2019年网络语言去殖民化对话的人，感谢你们对这个世界的贡献以及扮演的角色，也谢谢你们耐心陪伴我们熬过这辛苦的两年。特别感谢我们的插画家如此有创意的将文章视觉化，谢谢我们的动画师让这些插画动起来，深深感谢所有从不同角度以不同语言审阅我们的工作成果的朋友与社群。所有的错误都归我们，但你们的支持与团结让这份半成品有了更好的面貌。最后，致彼此以及我们有血缘与自行选择的亲友，即使只是虚拟的，若没有大家彼此相互扶助，我们不可能撑过2019年与2020年。爱与信任是最棒的语言。